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1章，灰蒙蒙的天际，血迹斑斑的城市，天与城之间，一个被由狂风之翼托起的身影，又是何等绝傲狂放。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所有人都显得非常渺小，唯独他，驾着风之翼的男人，他敢说诛杀一苍狼，他敢说由我来守护这座城。呼呼呼，羽翼翅膀扇动的风迎面扑打过来，展空飞驰之后，他的九名部下纷纷一跃而落。很快莫凡就看到灰色的天空中，九只白色的巨鹰载着孤立背脊上的军官朝着银帽大厦飞去。那是高级军官才配备的天鹰，更是军部的标志。当展空首领风之翼一人当先，当九只载着军官的天鹰翱翔而过的时候，整个安全结界内响起了守卫者们一片如雷轰鸣的呼声。这场灾难终于要有个了断了。这血色警戒之日，人类扮演的是食物、逃亡者、肉弱者、恐惧者，可那绝不代表人类就真的弱小不堪，就是被圈养在城池中的家禽。人类之中有一种人，他们被称之为魔法师，他们的天职便是在人类的城市受到妖魔入侵的时候，用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力量去战斗，狠狠的狠狠地斩尽妖魔。安全的结界之下，有一个身上呈现茶色的少年，他无助地坐在得到保护的人群之中，那么平凡，那么迷茫。然而当他抬起头看到那凌驾于城市之上的身影，看到划过九道白芒的鹰躯，看到整座安全结界处的军法师高呼，宛如敲响反击的军鼓，他的眼睛彻彻底底地被这一幕给吸住了，瞳孔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放大。从何宇死亡那一刻，他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神情过，直到现在，他的眼睛感觉简直要燃烧了起来，心随着反击的军鼓而澎湃，更随着那十道飞向翼苍狼的坚定身影而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假如你能够知道当初舍身救下的弱男孩将来也可以成为镇守一阵的军法师，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救下数以万计像你这样的女孩，天堂的你也会欣慰的笑吧。 若男孩紧握了拳头，他已经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更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莫凡从瞭望台上走下来，到达底部的时候，正好看见了女教官潘丽君。潘丽君以前就是板着一个脸，今天见到仿佛眉宇间凝着一股许久不散的哀伤，使得原本还很精炼的他有几分憔悴。 一名巡逻小队成员冒险带回来消息，安界之外的不少洞窟下有着明显被挖掘过的痕迹。 潘丽君严肃地对旁边一名脑袋上绑着头巾的男子说道， 也就是说博城会突然间冒出这么多妖魔来，多半是因为城外有几条地道直接通向我们博城的下水道，妖魔正是通过这条地下通道越过我们的安全界限直接进入博城的。 头巾男子神色严肃地说道，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几个妖魔洞口，将妖魔地下通道给直接填埋摧毁，否则博城会有源源不断的妖魔出现的。 头巾男子说道，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通到我们博城的那几个妖魔入口究竟在哪儿。 潘丽君此时也是一筹莫展，妖魔袭击的太突然，整座城市乱成一片，要在这偌大的博城中找到妖魔的地下入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人的谈话让莫凡脑子里面忽然一闪，洞窟、地道、下水道，这意味着有挖掘能力极强的生物从中作祟，巨眼星鼠。在猎妖队的这一年里边，莫凡和队员们不知猎杀了多少只在博城流窜的巨眼星鼠，此刻他终于明白博城在近一年的时间巨眼星鼠为何那么猖獗。天哪，这博城的灾难早有预兆。 潘教官， 我想我知道哪里有线索。莫凡听到两人的对话之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急忙开口说道。 啊，哪里？ 两人满是不解地看着莫凡。城市猎妖队，莫凡回答道。两人的谈话可以说是勾起了莫凡脑袋一闪而过的念头。这一次妖魔侵城看似毫无征兆，事实上在城市猎妖队中的莫凡却隐约了解到博城的一些状况，最最明显的正是巨眼星鼠的猖獗。巨眼星鼠正是挖地道的能手，由此可以推断得出从外界通向博城的妖魔通道就是巨眼星鼠所为。城市猎妖队每狩猎一只妖魔都会有记录，想必之前巨眼星鼠在博城的行踪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妖魔洞口的位置。两人相视了一眼，马上就醒悟过来了，巨眼星鼠能够打通这样的地道，不可能在博城没有出现任何动静。然而这座城市有什么问题存在，最了解的人当然是城市猎妖队，他们可以从城市猎妖队那里得到一些准确线索。 很好，我马上去联系城市猎妖队的人。 头巾男子重重地点了点头。潘丽君有些诧异地回过头来看着莫凡，他没想到这位学生一语点破了这重要的信息。 其实我就是猎妖队的一员，历练归来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实力还是太弱，于是加入到其中一支城市猎妖队当中，不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莫凡见潘教官这么盯着自己，于是苦笑地解释道。 你还真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啊。 潘丽君脸上勉强有了一些笑容。 潘教官，雪峰山驿站情况还好吧？我爸在那儿。 莫凡询问道。 放心，那里比博城更安全，你爸也不会有事的。 潘丽君说道。那就好，能不能再帮我个忙？ 你说吧，小英雄。 安全结界像一个大集中营，人多了我找不到我撤离到安全结界的家人，能帮我问问他们现在在哪一片吗？ 好，没问题，程军官去找猎妖队的人估计也需要些时间。 妖魔入城，正常的通讯设备基本上瘫痪了，没多久戴着头巾的程军官已经返回了。程军官身旁还有几个人，其中是莫凡熟悉的小可和徐大荒。小可正捧着他的迷你笔记本迅速地查看着他输入到电脑里的猎妖日记。 现在我们锁定了有几个区域是巨眼星鼠曾经出现过的，第一个是北令区的公园，出现过一只伤人的巨眼星鼠，最早发现妖魔入侵城市的应该正是在北令区。 小可对程军官说道。 北令区现在确实被妖魔占领了。 程军官点了点头。 接着是广上天街，再就是陆丰镇，紧接着 有没有出现明显地动的？ 程军官说道。 啊，有的，明文中学的食堂下出现了地动，当时有一名女生失踪，明文区妖魔的数量相当之多，我想那里一定有一个妖魔的洞口。 小可说道。 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我记得当时是范墨刚入我们队，正好明文女子中学那里发现了一只巨眼星鼠，紧接着警察还发现了地洞，大家都怀疑那个女孩被拖到地洞里给吃掉了。 肥石急忙说道。几个人边说边走，小可和徐大荒显然都没有看到站在一旁的莫凡正非常认真地思索着。现在猎妖小队是知道莫凡就是凡墨的，他们很诧异，莫凡不是应该在地圣泉修炼吗？怎么也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明文区有妖魔入口，那么明文区的人是否撤离了？ 程军官开口询问自己身边的一名女法师说道。 暂时没有相关的撤离信息。 众人一阵沉默，过了许久，徐大荒才皱着眉头说道。 看来明文区确实有一个妖魔入口，并且入口就在明文女子中学，难怪长时间他们都感觉到学校附近有施工队在施工一般的震动，原来正是巨眼星鼠在挖掘隧道。 没有撤离？你有没有看错？你确定没有撤离吗？ 莫凡目光紧紧地盯着刚才说话那名女军法师。 莫凡，你别激动。 是啊，不出意外，妖魔的入口应该就在明文女子中学附近，明文区肯定因此受到相当大的牵连，要撤离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莫凡整个人都沉了下去，他清楚地记得叶心下有跟自己说过，他们学校经常发生震动，那么正是巨眼星鼠在地下挖掘通道。假如妖魔直接从那里爬出来，整个学校很可能瞬间被摧毁。 我是叶心下，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92章。现在整个博城都陷入到危机当中，又有谁能够管得了一个中学是否撤离了呢？ 程军长，当务之急，我们得派一队人到哪儿，妖魔入口必须第一时间摧毁。 潘丽君说道，既然找到了妖魔洞口，自然第一时间出发，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浪费。女军法师说道， 这个队伍人员数量不能很多，那些妖魔并非是没有一点脑子，一旦他们发现我们大批人员往他们入口处行动，必定会引来大量的妖魔，暴露我们的目的。 程军长扫视着在场的众人，声音沉重地说道， 我马上去调派人手。军长，我同你们一起去。作为城市猎妖小队的队长，我比你们更加熟悉如何在城市中与妖魔对抗。 徐大荒说道。小可看了一眼徐大荒，却不知道该不该做决定。 啊，有一位猎妖队精英，我们胜算也会大很多，只是这次任务相当危险，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小心。 程军长说道。众人刚刚商议完毕，正要为出发做准备的时候，一个人却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樊墨，不对，是莫凡。 小可和徐大荒都有些诧异地说道。莫凡看了一眼俩人，又看了眼那位负责这次任务的程军官。一旁的潘丽君却也露出了惊讶之色道， 莫凡，你不会也要加入吧？你已经带领天蓝魔法高中成功撤离，又粉碎了黑教廷地圣权的意图，还是在安全结界内休息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啊，你已经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英雄了，更何况这次任务九死一生来形容都不为过。 程军官点了点头道，城市的英雄？莫凡不这么认为，假如他死了，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啊。 那不是莫凡吗？有没搞错，已经到安全结界里了，他还跑出去做什么？ 薛木生正坐在旁边的营地处休息，正好看见走出安全结界的莫凡。 我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走到外面去了。 是啊，莫凡胆子也太大了。 在他们这群学生看来，一个结界之隔便是永生难忘的噩梦之地，好不容易抵达了这里，说什么也不可能再踏出去一步。他们更无法明白究竟是什么给予了莫凡再踏出安全结界的勇气。事实上，莫凡原本也以为踏入到安全结界之后自己不会再走出来，与自己的性命比起来，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在脑后了。至于一颗救苦救难的现世之心，很遗憾他并不觉得自己具备，甚至他的这种情操连猎妖队长徐大荒的层次都没有达到。只是当他的脑海中浮现起一个连走路都无法做到的女孩深陷在妖魔最多的区域里，联想到他那双纯净的不掺杂一点人间烟火的眼睛会被恐惧和无助给填满，会像张英露那样连一点眷恋的机会都没有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便根本不知道恐怖为何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深明大义的事情自己根本不可能做，也时常会感慨有些人会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的去做一件事情。 其实有些东西它在心里的位置都已经超越了你自己，往往是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唯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完全是一种本能，哪怕这个决定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还是会义无反顾的。莫凡此刻便是如此，他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该不该再走出安全结界，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可怕的浮想给占据了，他浑身每一处都在告诉他自己，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心下的身上。所以当这支队伍非常肯定地告诉莫凡，他要找的那个女孩很可能已经死了，他这样前往也只是一种徒劳的行径。莫凡仍旧斩钉截铁地跟着队伍出发前往名门区，哪怕灾难下自己要找到他的概率很低，哪怕他还存活的希望无比渺茫。徐大荒对整个博城都相当了解，由他引路的话将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猎妖小队的水系法师小可终究没有选择跟队伍走过来，个人有个人的选择，程军官和徐大荒都没有强求。一同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莫凡熟悉的两个人，罗云波和潘丽君，负责带队的正是中阶法师实力的程军官。程军官是博城的守护官员，这项艰巨的任务也必须由他亲自出面完成。队伍人数一共只有八人，这支队伍人数并不能太多，一方面动静太大的话很容易被妖魔发现，另一方面整个安全结界已经抽派不出足够的人了，能够派遣出一名中阶魔法师来领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毕竟博城之中行动的战将级妖魔也有些数量，这些战将级妖魔唯有中阶魔法师才对付得了。美星高架桥是一条从安全结界所在的城区一直通往明文区的最大捷径，这座高架桥早已经被凌乱的汽车给塞满了，完全没法通行，隐约可以看见几只妖魔的身影在高架桥的那些汽车大队之间窜动，寻找那些以为在车里就很安全的市民。此刻混乱不堪的高架桥上，八辆黑色的越野无声摩托灵活地沿着桥梁还算畅通的最边缘疾行着，摩托的金属质感非常平滑，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八只遍体通黑的非洲猛豹在奔跑着，雨后的缕缕暗光趁着它们时而闪烁的冷芒。 虽然这种通过暗时来配置发动机的摩车不会被妖魔发现，但明显还是拥有一只召唤兽坐骑，在这种情况下要更有利于战斗。 程军官开口说道。 可惜召唤系的法师都有自己的任务。 潘丽君说道。程军官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莫凡此时也驾驶着一辆黑色的越野摩托，摩托的技巧在他的初中就掌握了。在魔法学校的时候，老师们就格外交代过，所有魔法科技的设备其实都很容易吸引妖魔，毕竟无论是手机、电脑、汽车、摩托，它们的制造都是通过不同系的魔法图纸而成，需要靠蕴藏着能量的魔石来驱动。魔石的能量是很容易被妖魔给感知到的，被做成科技设备的那些魔石兴许对这些妖魔不是很有吸引力，然而一个快速移动的魔石那就不一样了。就像很多动物，它们对静止的一些东西毫无察觉，但一旦有东西在移动，它们就会本能地去追逐。这个和妖魔很容易被移动的汽车、摩托给吸引是一个道理。所以，除却经过军方特别处理过的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之外，使用科技设备基本上都会将周围的妖魔给吸引过来。究竟多远的会影响到，就看那些妖魔的感知能力的范围了。通过几位军法师的交流，莫凡了解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法师的代步工具大部分会是召唤兽，召唤兽气息本身和妖魔比较相似，在城市之外骑乘召唤兽是不容易被妖魔给察觉的。同样，倘若在城市之中出现了状况，交通设备直接瘫痪下，召唤兽是唯一可以在城市堵塞的道路之中快速移动的生物，类似于军方王牌召唤兽天鹰。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第一系觉醒都只可能是元素类魔法，像召唤系所在的次元魔法往往要到中阶魔法师和高阶魔法师才可能觉醒，所以召唤兽 不可能那么普遍。穿梭过了美星高架桥，众人的前行速度还算非常快，然而即将抵达明文区的时候，桥梁有一部分明显出现了塌方，肯定是战将级妖魔又从这里经过，如此众人就不得不弃车选择步行了。科技交通工具也是这一点极其不方便，太过依赖道路了。弃车之后，八人开始继续前行，罗云波教官是风系的法师，由他在前方探路。罗云波的经验要比黎文杰还更丰富，他甚至懂得利用自己的风鬼魔法将前方的妖魔给引来，好让直接通过。这样的风系法师对队伍来说太重要了，大量的节省时间和大家的战斗力。路途这么漫长，太多的未知数摆在大家面前，能够减少战斗就减少。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93章，在明文女子中学的南面有一座非常繁华的购物广场。往常这个时间，购物广场必定会被一群大妈给占领，在小苹果的歌声下形成一个宛如派对一般的群体狂欢。今日这个广场空无一人，风雨无阻的大妈们兴许再也不敢在这里歌舞升平了，因为就在昨晚，载歌载舞的他们亲眼目睹了一群魔狼将他们的舞伴们生吞了下去，血迹已经被雨水给冲刷了，偌大的广场剩下的是一些人类的残肢，多看上几眼就要呕吐。广场周围总是传出一些低吼和咆哮，时不时一声惨叫划破沉闷，便马上可以知道又有一个人被妖魔给找到了。购物大楼占据了广场接近三分之一的面积，这是一座崭新的购物商场，却因为妖魔的肆意彻底变得破损不堪，随处可见碎掉的玻璃、撞破的墙门、狼藉一片的地板。广场地下一楼正是沃尔玛超市，人类的食物对于妖魔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否则这里很快就会成为妖魔的聚集地的。超市很幸运，需要坐电梯下去的缘故，还没有被妖魔发现。躲藏在超市内的人一个个无助地坐在地上，能做的只有祈祷，祈祷妖魔永远不会找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被抛弃了？ 一个抱着膝盖在角落里不停抽泣的女孩小小声地问道。 外面的人多半都死了，我们这边被发现也是迟早的事。 超市的经理颓然地坐在那里，一脸麻木地说道。 不行，坐在这里只会等死，我们得出去，出去还有一线生机。 负责搬运超市货物的男子说道。 我是管道工，干这活几十年了，你们大家跟着我走地下通道，就不会撞上妖魔了。 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干瘦男子说道。众人听男子一说，眼睛都亮了起来。听一个逃到这里的少年说，外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妖魔，到地面上的话肯定分分钟被妖魔吃掉，那假如是走地下道的话，他们就可以轻松穿过明文去抵达安全结界。既然有熟悉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工人在，就不至于在下面迷路。 走，赶紧走，我可不想待在这鬼地方。 是啊，血色警戒下没撤离到安全结界，基本上没活的希望。 走，赶紧走，这里啊，迟早要被妖魔发现的。 超市内一共有15个人左右，在听到有管道工带路后，眼睛里纷纷闪烁起了一丝活下去的希望。正好超市有直接通向地下道的口，这样他们就有希望撤到安全结界了。众人快速地收拾好，纷纷跟在那名管道工的后面集体往地下道撤去。 哎，等一下，你们等一下，谁来帮个忙？这里有一个坐轮椅的女孩，她应该没法走路。 一个瘦小女孩急忙对那群要离开的人说道： 神经病，都现在了，谁还管得了他？ 是啊，下水道又不能走轮椅，姑娘，你要不就赶紧跟我们走。 那名胖胖的超市经理说道。管道工在前面走，其他人都假装没听见，快步跟上那名管道工。 那你们谁背背他？求求你们了，别扔下他，求求你们了。 瘦小女孩都快哭了，看见那些人都快走远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几个人虽然转过头来看着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孩，露出几分不忍之色，可惜他们还是转过头去了。他们自身都难保，倘若地下道遇到妖魔，背着一个女孩想跑都跑不掉啊。 我们这样不太好吧，女孩看上去挺可怜的。 其中一名妇女小声地说道。 什么不太好，是她自己不能走路，怎么怪得了我们？你要觉得她可怜，你去背她，别怪我没告诉你啊。下水道里有很多管道都是要爬来爬去的，一些梯子更让你踩得腿都软掉，带上她估计我们一两天都到不了安全结界。 那名管道工人说道。 超市也不一定会被妖魔发现，他在那里等救援就好了。 大家听到等待救援这番话，嘴角都不由得一抽，血色警戒下根本没有救援可能，绝大多数魔法师都会被召集到安全结界处保障更多数人的安危，还游荡在外的多半是要自己想办法撤离，所以那个坐轮椅的女孩只能够祈祷超市永远不被妖魔发现。超市很快就空了，而刚才说话的瘦小姑娘还站在坐轮椅的女孩旁边，她看着那些渐渐远去的背影，嘴唇都快咬破了。 你跟他们走吧。 轮椅上的女孩勉强一笑，对身边这个陌生的女孩说道。 对不起，我真的很想带你一起走。 瘦小女孩无比为难地说道。 没关系，快跟上他们吧。 有什么是我能替你做的吗？ 轮椅女孩似乎想到了什么，快速摘下自己的手链递给了瘦小女子道。 如果你到了安全结界，把这个给我的家人。 瘦小女孩很快记住了轮椅女孩家人的信息，认真地点头道。 我会告知他们的，让他们想办法救你出来。 轮椅女孩摇了摇头道。 麻烦你告诉她，我已经遇难了。 瘦小女子惊讶地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瘦小女子还是转身离开了，好几次她都想要转过头，却都强忍着。冷色调的灯光洒落在那个角落，在这里工作的白领贾倩心里非常的难受。他本以为刚才那些男人们会有人站出来愿意背这个女孩离开，结果他们一个个走得匆忙，这份冷漠令人心寒。然而贾倩又能怎么样，她的腿部还有伤，自己一瘸一拐的能够跟上那些人就很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背得动轮椅女孩。轮椅上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女孩看上去很平静，在众人决定将他抛下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丝丝的乞求，甚至看不到眼睛里的慌乱和绝望。 对不起，对不起。 贾倩嘴唇都快咬破了，最后只能够不停地道歉，然后朝着之前离开的那些人跑去。一下子整个超市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座简陋便宜的轮椅和一个穿着浅绿色素裙的女孩。人已经都走了，叶心夏缓缓地低下头，头发丝儿遮住了那张脸庞，白皙的小手掌交叠地放在大腿上。即便再这么平静，那份不安仍旧会传荡开，不自觉地抓紧了裙子，就是最好的体现。他心里并没有去怪那些人，就像他不能走路一样，这又能怨得了谁呢？每个人都有好好活着的权利，只是当周围寂静的有些可怕，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的时候，那种宛如被整个世界遗弃的无助感 会蔓延到全身的每一寸细胞，会搞不清究竟是继续这样煎熬无助的等待下去，还是一了百了，没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着。似乎做了什么决定，他缓慢地推动着轮椅，慢慢地让自己靠近了厨具的区域。他吃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抓下了其中一柄锋利的水果刀。他能站起来，也勉强能够走动几步，只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双腿很快会让他整个人疲惫不堪。重新回到轮椅上，他又慢慢地推动着轮椅回到了刚才的那个位置。叶心下的这个举动正好落在了远处要离开超市的白领贾倩的眼中，一丝愧疚再次在他心里传开了。或许这个超市一被妖魔闯入，轮椅女孩就会自己结束掉生命的。贾倩深呼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关上了这扇门。 已经有一个小队找到了小妖魔入口，成功将那个入口摧毁了。 程军官从旁边走了回来，神色沉重地对其他人说道： 那应该值得高兴啊。 徐大荒马上笑了起来： 小队也全军覆没，没有人活着离开。 程军官低声地补充道。徐大荒脸上的笑容马上冻住了，其他人也张了张嘴，再也没有高兴起来。妖魔入口必定妖魔成群，或许闯入那里还比较容易，可一旦要摧毁引起的动静，会使得队伍顷刻间被愤怒的妖魔给包围。事实上，在筛选队员的时候，程军官也已经清楚地告诉队员们，他们这次任务多半有去无回。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4章， 继续前进吧，应该离明文女子中学不远了。 程军官说道。 过了这片老屋，会有一条学生街。过了学生街，就会看见女子中学的大门。之前报道说，女子中学的食堂发生了很长时间的震动，那么妖魔入口很可能会在他们的食堂之下。 徐大荒说道。众人点了点头，按照徐大荒的路线指引继续前行，路途上也遇到一些难缠的妖魔，不过很快被程军官给解决。中阶魔法师对奴仆级的妖魔有致命的杀伤力，甚至达到秒杀的效果，所以前进的速度相当快。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救救我。 刚要前行，前方街道上突然传来一个撕心裂肺的呼喊，徐大荒刚要有所行动，程军官却马上拦在了他的面前。徐大荒满脸不解，刚要开口的时候，程军官却冷漠地说道： 出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的任务是摧毁妖魔入口，沿途哪怕是遇到亲人也绝不出手相救。这里除了莫凡是来救他的亲人，我希望其他人都能够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他们都是军法师，服从就是天职，所以哪怕前方拐角的街道处那喊声有多么的凄惨，他们都只能够咬着牙待在原地。莫凡心里还是有些惊愕，可仔细一想，他也明白了这个显得没有人道的决定的意义所在。假如沿途救了一人，接下去这支队伍会变成一个救援队，带着这么多的累赘，根本别想闯入到妖魔入口之中。妖魔入口多存在一分钟，就会有几十人因此丧命，他们必须这样选择，哪怕只要随意的伸手就能够让前面街道的人活下来，他们也不能出手。过了大概两分钟，惨叫声终于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教官罗云波回到了队伍里，开口对程军官说道： 妖魔已经走了，可以前进。 罗云波是亲眼目睹那些人被杀死的，此时他的脸色并不太好看， 显然不是任务在身，他一定会救人的。前方是一条还算宽敞的街道，道路也空旷的没有任何车辆，但是沥青道路上好几具血淋淋的尸体却令人看得毛骨悚然，尤其是那些人才死了没多久。往前踏出了几步，一名浑身发臭的肥胖男子趴在那里，这人似乎没有死透，他睁着眼睛很努力很努力地抬起头看着这支队伍，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与疑惑。在血淋淋地往这里爬的时候，他通过一栋楼的玻璃反射清楚地看到了这里有一对魔法师，他刚才嘶喊就是嘶喊这些魔法师能够救自己。然而他被妖魔咬断了双腿的时候，那些人没有动过，他下半身都要被全都吞掉的时候，这些丧尽天良的法师仍旧无动于衷。当这些军法师从自己身边走过，他拼尽最后力气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裤管，他想狠狠地问这帮混蛋军法师为什么见死不救。潘丽君步伐稍稍一停留，看了一眼这名只剩下一口气的肥胖男子，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下一秒他就迈开了步子继续前行。众人没有去多看那个凄惨无比的男子，快速前行着，没走几步又看见好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走到了道路中央的时候，内心遭受着谴责的军法师们发现一个地下井口处有一具女性的尸体，脖梗被巨眼星鼠给咬开了。 他们应该是想从下水道撤离，结果…… 罗云波声音低沉地说道， 下水道就是巨眼星鼠的巢穴，他们这是自寻死路啊。 徐大荒无奈地摇了摇头，最不应该走的就是地下水道啊，那些妖魔就是通过博城的地下世界流窜到各个区域的。 走吧，我们不摧毁妖魔入口，死的人会更多。 程军官没有一丝情绪地说道，其他人点了点头。莫凡刚要往前走，步伐猛地顿住了，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倒在井口旁边的那个女子的手腕，这女子他根本没有见过，然而她的手链却无比的熟悉，这是叶心夏16岁生日那天自己陪她逛学生街时买的 DIY 手链，手链是自选不同造型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其中有一颗比较难看的黑色珠子是自己成功穿进去的唯一一颗，别的男孩和女孩都是一人穿一半，莫凡这个马大哈费了很长时间才将格格不入的黑色珠子穿进去，以至于这条漂亮的 DIY 手链就跟一坨老鼠屎给污染了一般，心下却很开心的每天戴着。这种手链虽然满大街都是，但自己穿的那唯一黑色造型真的太容易辨认了，这一定是自己和叶心下合力完成的那条 DIY 手链，可是为什么会在这陌生的女人手上？ 莫凡，怎么了？ 走在前面的潘丽君回过头来不解地问道。 我好像找到线索了，这个女人带着我妹妹的手链。 莫凡将手链从这女人手上取下来，经过一番翻看之后更加确认了， 刚才那个死掉的胖子背后印着沃尔玛超市的标志，这些人应该是从沃尔玛地下道逃到这儿的，半路上被巨眼星鼠发现，然后才逃到陆地上。 潘丽君说道。莫凡往井口下望去，果然下面还有两具尸体，并且从这些人身上散发出的下水道的臭味也可以判断他们从下面爬上来。 这附近应该就只有明文购物广场地下一楼有一家沃尔玛超市。 徐大荒对这一带非常熟悉，马上对莫凡说道，之前的搜寻对莫凡来说宛如大海捞针，没想到老天对自己这么好，让自己找到了一丝线索。尽管不能确定叶心夏就在那个超市，可至少有了一个方向，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这里寻找。 莫凡，虽然你保护地圣权立了大功，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队伍要为你救人而拖延任务， 接下去靠你自己了。 程军官严肃地对莫凡说道。莫凡点了点头，我明白。 那祝你好运。 程军官并没有再多说，带领着队伍继续前行。祝你们好运。广场旁，一道紫色的光芒豁然闪耀，紧接着就是一大片的雷电印痕在扭动着身躯，疯狂地抽打在一只满嘴鲜血的独眼魔狼的身上。独眼魔狼身体被雷电打得焦黑，那双眼睛里满是愤怒，他身躯完全无法动弹，想要一爪子撕开面前这个小小人类的胸膛，却怎么也做不到。终于，这只独眼魔狼还是在几次魔法的轰击下不甘地倒下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机会碰到那个人类魔法师。还好是我先发现了他，抢占了先机。莫凡看着已经死亡了的独眼魔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恐怕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一只妖魔了。倘若没有雷系技能，他很容易就会被身手矫健的独眼魔狼给撕成碎片。刚才莫凡正是利用雷印先下手为强，再交替上火姿，那强有力的爆裂效果，这才勉强将那只没有防备的独眼魔狼给解决了。穿过了这条小巷，购物广场就在眼前。莫凡寻找着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去接近那个购物商城。购物广场旁一座十层楼高的露台处，露台上正有两名身着黑衣的男子站在那里，他们似乎根本不会被妖魔发现一般，正在那里巡视着这一片区域。 刚才那边有紫色的光芒显现，应该是一位雷法师。嗯，他出现了，看样子他是要往购物广场去的。 其中一个鹰钩鼻男子说道。 竟然是他。 另一名包裹着脸的男子眼睛里忽然闪烁出一道恨意。 你认识？ 鹰钩鼻男子问道。 当然认得，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将他给杀了。 包裹着脸的人说道。 不要耽搁太长时间，我们还有任务在身。 我知道，不过这人我无论如何都要将他给宰了。 说罢，蒙面男子便发出了一声指令，很快便有几只黑触妖迅速地跟随在他的左右，并且朝着广场的方向飞驰而去。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95章。 另一边，莫凡已经走到购物广场的阶梯处了。他的运气很不错，偌大的购物广场上虽然游荡着几只巨眼星鼠，却都没有发现莫凡的行踪，让莫凡成功踏入到购物商城的阶梯处。商场大门有明显被摧毁的迹象，莫凡谨慎地将寻妖粉撒出去，避免一踏入到商场一楼就会受到妖魔的袭击。寻妖粉刚刚散开，这些如同蒲公英的特殊药剂却朝着旁边的发现慢慢地飘荡着，显然在告诉莫凡，在他的右侧后方有生物正在快速接近。唰的一下，猛然间一个黑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莫凡这边窜来，锋利的爪子竟然隔着一扇玻璃门就那样朝着莫凡狠狠地抓来。莫凡下意识地往旁边的玻璃门躲过去，躲开了这寒风嗖嗖的一击。那黑影还要继续攻击，但明显这货没有分辨出玻璃这玩意儿，一股脑就撞在了光滑的玻璃门上，顿时玻璃碎片飞溅。莫凡赶紧往里面躲，一低头却发现自己手臂上竟然出现了一条很深的血痕，从肩膀稍下的位置一直延伸到胳膊肘，火辣辣的疼痛迅速地传来了。妈的，什么鬼东西，速度竟然这么快。还好莫凡自己刚才撒了一些寻妖粉， 正好探测到旁边有生物，否则被撕开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胸膛了。莫凡迅速地跑远，回过头的时候正好看见玻璃碎片之中的那个黑漆漆的生物晕头转向地爬了起来。黑触妖，莫凡心中一惊，那有着猴面鸡人身躯，看上去无比丑陋的家伙，不就是黑教廷的标志黑触妖吗？难道说这里有黑教廷的人？ 躲得还蛮快，可惜这一次你是怎么都不可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一个阴冷的声音缓缓地从门口位置传来，不知何时门口多出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来，整张脸被黑布包裹着。你又是什么人？莫凡感觉到此人的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偏偏想不起来是哪个混蛋了。 你不认得我了？好，我就让你看看我是谁。 黑教廷男子大笑了起来，并抬起手将他脸上缠着的东西慢慢的解开。很快包裹着的绷带就从这人脸上滑落了，可映入莫凡眼帘的竟然是一张看上去有些惊悚的脸。他的左脸皮肤近乎腐烂了，感觉是被什么强酸一类的给泼过，那眼球长在没有皮的眼眶上，看上去更加吓人。他的右脸莫凡倒确实见过，只是让莫凡没有想到此人竟然也是黑教廷的成员。 认出来了吗？ 教廷男子稍稍地将脸一侧，让莫凡只看到他完整的右脸，有些僵硬的脸上却保持着一个诡异的笑容。原来是你，这是你的新面具吓唬小朋友的吗？看上去不错嘛。莫凡心中惊骇，但是嘴上不饶人，直接冷嘲热讽地说道： 住口！ 教廷男子两边不协调的脸一下子就扭曲了，他狠狠地将另一半丑陋不堪的脸转了过来，狰狞之中带着对莫凡至深的仇恨与怒怨，恨不得将莫凡直接活剥生吃了。好好的世家大公子你不做，去做黑教廷的狗？莫凡冷哼了一声： 我这张脸就是拜你所赐。 教廷男子带着几分痛苦的嘶吼道：关我屁事。 进入地圣泉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只要我将地圣泉交给撒朗大人，我就能够成为黑教廷的执事。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10年前我就给穆卓云那个老混蛋当狗，一直言听计从，一直跟伺候亲爹一样伺候着他，就是为了博取他的信任，就是为了在当天拿下地圣泉。结果是你破坏了我10年潜伏的计划，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撒朗大人将我的脸压在鬼酸水里时的痛苦吗？现在我要让你也尝尝这个滋味，不单单是脸，我要让你全身都浸泡在鬼酸水里，把你变成一只奴隶一样的黑触妖。 黑教廷男子对着莫凡歇斯底里地咆哮了起来。莫凡看着这个几乎扭曲的家伙，心中不由觉得好笑。穆卓云费尽心思培养的一个博城大世家接班人，原来是黑教廷10年前就派到他身边潜伏的一条走狗，这场灾难更是蓄谋已久了。激怒一苍狼，挖掘地下入口，狂暴泉水，偷换地圣泉，一切的一切都在黑教廷的掌控之中。有趣的是，原本应该与昂这个黑教廷卧底进入到地圣泉内轻松偷换地圣泉，结果那个人变成了我。于是他们彻底摧毁博城的计划可以说是无法彻底发力了，也难怪与昂的上级会发那么大的火，将他给弄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处心积虑竟然在阴沟里翻船，而这个阴沟貌似就是自己这货。哎，真是缘分呐。话说回来，宇昂有一点莫凡是有共鸣的，那就是连他也觉得穆卓云是一个老混蛋。 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杂碎， 坏我大事，毁我脸，今天我一定会让你品尝我十倍百倍的痛苦。 宇昂怒吼了一声，莫凡不禁冷笑，目光注视着宇昂和他的黑畜妖道。手下败将，就算你多一只黑畜生又能怎么样？莫凡这话还没说完，宇昂身后又多出了好几道黑色的畸形身影，这让莫凡的不屑一下子没有那个闲工夫跟宇昂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废话了，跑也似的朝着电梯口狂奔。一边跑，莫凡一边手掌心上凝聚出一团火资，容不得多想，莫凡直接将这团火资爆裂朝着商场门口扔去，给自己的逃跑拖延一些时间。火团在大门口轰然炸开，本身火焰爆裂出的威力就对黑畜妖有着非常大的杀伤力，再加上那些蹦碎的玻璃飞射，那几只黑畜妖自然没法第一时间追上莫凡，一片嘈杂，遍地玻璃碎片和火星。宇昂用自己的魔具护盾抵挡掉了爆裂的威力，又看了一眼几只在地上打滚压灭火焰的黑畜妖，他的那双眼睛凶残到了极点，不杀莫凡更是誓不罢休。将手一扬，顿时台阶之下又连续窜出了好几道黑影，这些黑影奔逐的速度非常快，他们在宇昂的命令下很快地聚集在他的周围，宛如一支捕杀的队伍。一共十只黑畜妖，宇昂周围一共聚集了十只这种黑教廷怪物，由此可见他对莫凡的杀心是有多重。要知道，这群分派在他那里的黑畜妖是撒朗吩咐下来让他们保护妖魔入口的，可眼下看到莫凡这家伙，宇昂已经连理智都没有了，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彻底杀死。 宇昂，马上回到我这儿来，有一支魔法师队伍正在接近妖魔入口。 就在宇昂要享受这场复仇晚宴的时候，宇昂却听见了耳机里鹰钩鼻子男人传来的声音。宇昂非常恼怒，他可是想亲眼目睹自己的这些黑畜妖将莫凡给活剥了呀。 好，我马上过去。 宇昂不敢违抗，若是让撒朗大人知道，就不是毁掉他另一半脸的问题了。那个男人是宇昂这辈子见过最可怕的人。宇昂狠狠地扫了一眼逃到电梯口的莫凡，看见他那缓慢地爬上没有运转的电梯，又不禁勾起了一个残忍的笑意。 黑畜妖是追踪的好手，他们逮到你后会将你的皮一块一块剥下，将你的骨一根一根挑出，将你的器官一个一个挖出来。所以好好享受吧，逃你是怎么都不可能逃出这十只黑畜妖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